红起点天天有聊，今天呢本来准备聊点别的，没成想呢自己身边的朋友点了题，说一定得聊聊人民币贬值，太吓人了。我说有啥吓人的？他们说你看啊，人民币一贬值，咱的钱就不值钱了吧，这亏了一道吧，再加上一贬值，可能有更多的钱就离开中国了呀，股市也缺钱了，那炒股的还不赔得更多呀，亏两道了，所以这是大事儿，你得说道说道。好吧，既然大家都觉得这是大事儿啊，那咱今天就聊一聊人民币贬值可能对你我生活的影响。首先呢，各位得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贬值了呢？专业研究汇率的学者会告诉你说，这是中国汇率制度的重大变革。通俗的说呢，就是原来的这个汇率价格呀，就人民币对美元呀，对什么的，哎，这是央行的指导价。现在呢，更接近市场化了，更多的是依靠啊供求来决定这个汇率，所以说呢，更真实了。这个呢，当然是个趋势，但没法解释为什么现在或者是前天要发生重大的变革。为什么呢？稳增长，旧经济。我相信所有在中国经济一线奋斗的这个听众呢，都知道现在经济状况的严峻，无论是做小生意的还是做大买卖的啊。其实央行呢，在解读七月份信贷的数据的时候，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当前啊，我国已经高度融入全球经济，近期呢，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对美元普遍有所贬值，而人民币保持坚挺，这给我国出口带来了一定压力。这个又得翻译一下啊，就是人民币它汇率呢是盯住美元的，别的咱不管啊，谁让美元是国际货币呢？最近呢，美国的经济回暖，这美元很强，甚至是全球唯一一个不断走强的这个主要货币，其他什么欧盟啊、日本啊什么的经济都不行，所以都贬值。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咱们和美元是盯住的，所以保持了和美元的稳定，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咱们对日元、对欧元就都是升值的，因为美元涨，日元、欧元都在跌，那咱们呢也就对日元和美元咱们涨了。货币一升值呢，对出口的影响就很大，因为你的东西贵了吗？所以呢，大家记住这个时间点啊，8月8号的时候，海关总署公布了7月的进出口数据，这个数据显示呢，出口大幅下降了 8.3%， 远远低于预期，尤其是对那些货币贬值的地区，什么欧盟啊、日本啊什么的，哎，咱们出口都不行了，因为他们的东西更便宜了。都说投资啊、消费啊、出口啊，这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上半年投资增速那是回落了，消费还行，但是进出口下降了 6.9%， 这早就不是当年中国制造时代仅靠出口就能拉动经济猛涨的这个情景了。虽说汇率呢只是出口不振的一个原因，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经济不振呢，所以这次人民币贬值根本上是要保增长，救中国经济，中国经济非常危险。那第二个问题啊，贬值会有什么影响？短期呢影响很大，这两天呢国际市场大家也看到了，到处都暴跌。首先是个信心问题，各位还能回忆起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承诺吗？对，保证人民币不贬值，这是一颗巨大的定心丸，甚至可以说中国因此对亚洲走出危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你知道这个贡献，所有的贡献背后一定都是有代价的，你能扛得住那你就能贡献，你扛不住了也没必要死扛。那现在呢，无论是中国经济的体量还是人民币的这个地位，人民币贬值都会影响到很多商品贸易的这个价格。刚才说了，贬值对中国出口是有好处的，甚至可以说对中国经济那就直接有好处。那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你知蜜糖他知砒霜啊，你出口的多了，别的国家出口的就得减少，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往往比着贬值，你便宜我更便宜，你贬我也贬，最后只剩谁了呀？只剩美国一股独大，他独自扛起来也困难。所以美国加息啊，美元走强啊，这虽然是肯定的，但什么时候加息他也不得不考虑一下这帮小伙伴们的状况。其实更多的人呢不关心这个，我的朋友们呢也都不关心，确实和大家没什么关系。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哪些 和我有关系，我的钱不值钱了吗？这个呀，真别担心，没有。对个人的影响呢，分两层，一层是看得见的跨币种影响，比如你去国外买东西，你去留学，甚至海淘，那人民币贬值了，你再扫货就不划算了。因为贬值的时候，你等于用便宜的钱去买贵的钱的产品，两块钱才能当一块钱使，当然吃亏。但这只是针对美元的，去欧洲日本还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啊，日元啊欧元也都比着贬值呢，这些都是直接的跨币种消费，对大多数不出国不留学的人来说，贬不贬值和你真没啥关系。至于说到投资呢，很多人说啊，那是不是要配置点美元资产呢？这是废话，全世界都知道，而且不是今天才知道，早就知道，看看中国外汇储备都买了什么就清楚了。问题是你如果做跨币种投资，那你早就应该买美元，如果不做也就无所谓买不买，今天买或者是明天买，况且你能换出多少美元来呢？还有一种影响呢，那是看不见的但也能感受到，比如说某些产品价格呀会有些变化，进口的东西呢会变贵一些，一些国内产的商品如果核心零部件是进口的，那也有涨价的可能。至于说到股市呢，资金外流一直是一个潜在的担忧，美国经济越来越好，美元越来越强，当然会吸引更多的资本到美国去，但中国股市的核心从来就不是资金，也从来没缺过资金，只要你涨钱就自然会过来。那靠什么涨呢？不应该靠政策，而应该靠企业真的值更高的价格，这反过来又需要实体经济的回暖。所以你看，无论如何我们最需要的都是一个能赚钱能花钱的好的经济。好了，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藏红起点，这样每天的任何时间你都可以轻松收听到我的节目。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瘦，欢迎各位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